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记者从北京市排水集团了解到，今年汛期市排水集团联合东西城第一次试点在道路两侧雨水口附近施画禁止停车标线，以防止降雨过程中因为车辆占压无法打开雨水口采取措施。对于乱停车，交警可以贴条处罚，同时这项措施将在全市推广。近日，北京市2017年度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17年本市户籍居民期望寿命为 82.15 岁，前三位死因仍为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室内公共场所 PM2.5 合格率为 84.5%， 学生视力不良患病率连续4年下降。这是北京市政府连续第9年面向社会公开发布本市居民健康状况和社会健康事业发展的相关数据。健康白皮书涉及本市人口基本情况、儿童青少年健康状况、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环境状况等9个方面内容。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国药品监管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国药品安全形势稳中向好，境外新药上市明显加快，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索林布韦复方制剂、治疗恶性肿瘤的 PD-1 抗体药物、纳武利油单抗注射液等多个境外新药获得批准上市。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于明天到下月25号举办。本次中外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包含的剧目，不论从范围还是数量上都超过往届，不仅题材多样，传统故事、经典童话、世界名著、原创佳作应有尽有，表现形式涵盖歌舞剧、人偶剧、纸画剧、音乐剧、肢体剧等。明晚，中国儿艺2018年第一部大剧场新戏《月亮草》将作为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开幕剧目亮相。这部灵感来源于《聊斋志异》中崂山道士的作品，在25年前搬上舞台的基础上，融入了当代审美和价值取向，让闪光的精神历久弥新。来自丹麦的多媒体舞台剧《安徒生童话》将于本月26号到29号作为国家大剧院儿童戏剧季开幕剧目上演。丹麦著名导演斯蒂恩·科尔纳将科技与童话完美结合，融合杂技、舞蹈、影像、动画、音乐等艺术手段，将《安徒生童话》世界里的夜莺、笨蛋汉斯、皇帝的新衣、豌豆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6部经典故事有机串联，打造一个梦幻的童话世界。2018年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正在举办中，特别甄选了3部优秀作品组成了中国故事板块。戏曲名家话剧《广陵散》、北方昆曲剧院《赵氏孤儿》将于本月率先和观众们见面，以发人深省的视角重述历史典故。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4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来广营大桥到望京西路段交通流量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五啊，我在微博的粉丝群里面已经看到了大家的呼声，说每周五是我们的视频直播日，然后呢今天的值日生是我。对，今天的值日生罢工一天，你们会不会很想我？因为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好几个大福利和优惠的活动，所以呢我就没有开视频直播，我怕分散你们听这些福利活动的注意力，所以大家在微博上面就可以找到我啦。今天没有视频直播，但是我依然在微博上面等着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哎，我突然觉得今天应该发一张自拍照可能会好一点。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来自于48快装的薄先丽薄总。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薄总好久没来了。 哦，有20天了，二十、嗯 啊。你是掐指在算了，我就这么一说呢。这20多天在琢磨什么呢？ 一呢是优化我们48快装的新的产品。 嗯。 二呢，整个会针对7月份呢，我们因为7月份是传统家装的淡季啊， 嗯、 针对淡季呢，我们要推出一些淡季的一些活动啊，让我们淡季不淡啊。实际本身旧房翻新。实际全年没有什么淡旺季， 嗯， 应该讲的话是人们传统观念上的一种， 习惯了 啊、哦，他就觉得我太热了，我就不折腾， 不想动 啊。但实际那个是针对整体装修的啊，你时间太长太熬人、 嗯。 但是咱们旧房翻新6天的时间就可以完工，你像我们，本月啊推出去50套，旧房翻新。而且的话这个月呢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价值49000多的套餐，所以我们这次本月的话29800就可以给你把全屋60平的房子建筑面积，全屋的墙顶地加厨房的墙面和地面就全部给你解决掉了。 嗯，你不要一上来就跟大家说这么复杂的福利啊！我知道博总有20多天没来，他就说：“哎呀，我告诉你，我这20多天琢磨出一个特别适合大家在这个淡季不淡的一个福利的活动。”但你一上来你就说呢，大家可能会听不太清。 嗯，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呢，我们还是有每一次博总都会来的一个到店100元的奖品的福利、 啊、对 吧、 嗯、 这是福利的第一层、 嗯、 我们进门奖啊，先告诉大家有这个价值100元的礼品要送给大家，这个是免费获得的。 对， 但是也只有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会获得。 对对对， 400-665-8848，大家 全程直播，记住这个电话就好办了啊，400-665-8848。现在打电话，前30位听众才会获得这个价值100元的奖品，而这个奖品呢可以选，有一个呢是今天我在微博上面放出的这个照片，工具箱，每家每户都很适合的，里边的工具很多，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爸爸妈妈很适用的这个购物的小推车，因为有时候去超市买点东西啊，你拎回来 挺方便的，这个 真的很辛苦啊。送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这个购物小推车也是价值100元的，400-665-8848。再接下来我们再说那个29800的事儿，好吧，就更大的福利啊。当然了，更大的福利呢，大家如果说听节目有点着急，说哎呀你们这说的太慢了，得说40分钟把这福利说完，也可以直接打400-665-8848。 可以的。 这个也是只有30户了，7月份，对吗？ 对对对，我们这个月本月啊，总共是推出来50户。实际我们这个套餐呢，针对的客群啊，实际就是应该在10年左右的老房子。如果说你的房子在近10年左右，实际选这个套餐是特别划算的。而且的话，从人群的角度的话，就是，学区房。需求的还有出租房，还有买了二手房的，这些你都需要，因为它确实是性价比特别好。这款套餐呢是我们整个，如果按照我们48正常的报价是要卖到49000多。那我们这是60平的建筑面积以下的，你是都可以选择这个的。那包括呢是全屋的顶面，那我们是用是硅藻泥来给大家做。 好，稍等，我们先把这个就是只有30户这个事儿跟大家再说一遍啊。 可以。 然后呢，这个29800的套餐里边究竟包含了什么？适合多大的房子？我们待会儿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你看，今天才13号，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们7月份提供的这50户的特优价格，就是原来49000的一个套餐，现在只要29800，已经被定出去了20户了，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呢，只剩下30户可以给到我们的听众。想要了解一下，说我们家的房子是不是很适合？面积呀，以及这个房龄啊、房屋的状态呀，合不合适？可以打400-665-8848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总之你先报上名吧， 对， 因为只有30户，而且这个30户呢，我要提醒大家，特别优待的一个条件，除了说你省了20000块钱。以外，还有我总承诺，我给你装这六个工作日、对吧？6个工作日，如果跨了周末的话，其实可能得到7到8天了。 7天 啊，我们让大家住酒店， 对，免费住酒店，这个也是我们7月份额外的哈，就考虑到家里头太热了，太烦躁了，再说不搬家也会这个。比较凌乱嘛，所以说呢，7月份这个月这50户报名，你在装的过程当中，在7天，给你提供住酒店，就你家旁边的快捷酒店，当然我们也住不起5星了，就是快捷酒店就行，像如家啊什么这些，汉庭啊，7天什么的。 对， 就你家附近。 就是博总每次来都特别实在啊，就是一点虚的都不来。你要是点名要住个5星呢，可能我们也真的是出不起这钱了，毕竟已经把这个价格从49000给大家折到了29800了。但是我们承诺，我给你装的这几天， 对， 大家可以去住酒店，因为天气这几天虽然说阴天啊，但是呢也有点潮和闷的那个感觉。 对，反正就是因为我们去年开完业之后啊，去年的8月份我们做这个活动特别踊跃，我们当月我们推出，当时我们说推够50户吧，实际我们最后报了100多户，但是后期干的呢就会一直延续到9月份了。然后今年呢，这个包括我们在刚推出来之后啊，我也是这次第一次在咱们876节目上里头说，那我们前面呢是针对北京晚报的一些读者，还有北京青年报，上2周主要是针对他们的这些客群做的，所以说咱们呢乐享生活这次我们整个就是给30户的名额啊。刚才主持人讲了，就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厂位的电话400-665-8848，做一个电话预约报名，你先占一个优惠名额，去了之后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周六，我们现在北京就是有2个店了啊，不像原来我们只有南边丰台一个店，现在是我们丰台公益西桥啊，这个名流未来大厦1217，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店啊，你可以上午10点钟 来这儿，我们就有一个旧房翻新的说明会。 本周六啊， 哎，本周六上午，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套餐，啊，就是包括材料啊、样板间啊、那个厨房、洗手间墙面怎么处理啊，你都可以去咨询，可以看到实物。 嗯， 啊，如果说你上午没时间，下午你可以到我们的第二个店，是朝阳店，是在北四环汇兴西街北口啊，这儿有个千鹤家园啊，1401。啊，那可以到我们这儿，下午是3点钟的一个说明会。 嗯， 啊，这也就是满足，因为北京太大了嘛，南边北边走过去就需要1个多小时，那就是你在靠北边的，你就可以去我们千鹤家园这个店面，啊，它坐地铁特别方便，从汇兴西街北口地铁口一出来以后就是这个千鹤家园，啊，出来50米就到了， 嗯， 啊，很方便的，所以说你呢周末的时间，你来我们店。占一个优惠名额，你可以看一下，考察完结果的 OK 的话，那你就尽快可以确定。前30户确定呢，在整个翻新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给你全程提供免费住酒店的。 嗯， 啊，当然，如果说你说我不需要，我有住的地方，那这个住酒店钱呢，我们一天给你减200块钱，给你从你的工程款里减出来就是。 哦，从这个29800里边还可以再折。 啊，对呀， 啊， 可以给你减掉，嗯，减7天嘛。 哦，这很实在耶。 不就因为你有的业主说，那我不需要，你不就给 我 优惠？ 我想住酒店。 是是是， 但是我又报上了这前30名。 对对对，就有这个优惠。 哦， 这是实实在在的。啊， 哎，这个又折了一些，真的是双重到3重优惠的感觉。 对，同时的话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那个像免费的空气质量检测，这个是我们每一户业主做完我们都需要给业主测试的，这个是价值680的，这个也是免费的。 嗯， 而且的话我们还有你除了这个我们29800这个套餐之外的，还有一些拆除的呀或者修补的环呢，我们都是给你工费可以打5折的，啊，就是这些实实在在按我们的正常报价给你，真的是在5折就折下来了，啊，也就是说，7月份实际本身作为家装行业来讲，都认为是淡季，但是我是希望呢，淡季不淡，而且我们反而更好。啊，这就是48块呢，我觉得从这个产品的定位来讲，从我们客户的需求来讲，我们现在是4个省5个店的这么一个规模，马上我们第6个店在重庆第2个店也就开了，就是整体的话就是装修行业这今年是尤其难干的一年，但我们48块装旧房翻新的店面发展呢还是比较良好的，我们也不图快但求稳，但是我们每做每一户呢都要做出来口碑。 嗯， 包括我们现在做的有好多的都是我们的老客户给我们作为转介绍。我觉得真正这个装修包括旧房翻新居改这个市场，你把口碑做好了，实际生意是不会缺的。啊，实际整个这个市场会很大。 嗯， 而且未来3到5年我个人认为旧房翻新局部改装这个市场会更大。啊，就是现在你比如说你比较新交的房子2、3年过去，再过个3、5年之后你也变成旧房了，至少你的墙顶地刷新你是有需求的。 嗯， 啊，而且的话现在我们48块呢创造的一种理念，实际就是想让旧房翻新就像换衣服一样这么简单，啊，就不需要那么麻烦，一想我就需要1个多月，我需要搬家，我需要整个考虑好多好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选择对了，实际会很省事儿。啊，所以说，而且的话，我个人认为，装房子你不一定等到10年、20年我才要搞，实在这个功能破旧了，你才有这种需求。我觉得这个房子的居住的环境，6到8年你就应该要整体要换一遍。这样的话，换房子这种环境心情你是不一样的。 嗯。 啊，整个把房子的格局啊各个方面你改一下，我觉得你会很舒服的。 好，刚才博总反复提到了，其实你说了很多的折扣，我相信大家根本记不住，因为， 对， 因为很多的朋友在开车， 嗯， 就是伴随收听的这个状态下，我也给替大家解释一下。 嗯。 就有时候我们在节目里边说了很多重的优惠啊，说这个5折，那个3折，这个可以折2万，那个可以折1万，还每天折200。哦，就是大家给说懵了，说你在说什么， 嗯， 因为我们开车的时候精力啊主要就是在路面的状况上面。 对对对，所以记一个电话，就是， 对，所以呢第一你就记住了，今天打400-665-8848，不管是前30位你打进电话，你说我是想要得那100元的礼品，到店礼品， 嗯， 还是说我想报你们前30位这个从49000折到29800的这个 就往返新的名额都可以、 嗯、 你先报上名。 对。 然后具体的哪一项是折了多少钱，还可以如果我不住酒店还能折多少钱呢，都到现场去问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很详细很详细的给大家解释一遍。 是。 还有就是400-665-8848呢，我比较建议大家真的是北京地区现在周六的上午在南边的这个店，下午在北边的这个店，可以去现场看一看材料。 嗯，对。 哎，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啊，你不摸到 不看到 它，真的还是有点虚。 对，因为有好多业主因为也是啊，我给你打个电话到我们家给我量个房吧，这个活你不就干了，报个价就行了。我觉得真的你要负责任的，应该你不管选谁家，你一定要去他那儿看一下这家公司到底这个公司的实力怎么样，他材料怎么样，给你接待你的这个设计师能不能满足你的这个需求，啊，这个东西那个能不能把这个方案做出来让你满意，再最后合一合价格，啊，所以说装修不单单是比价，如果只比价，这个装修我觉得你是装完会有问题的。 但是七月份我觉得我们这价呀得经得起比较、嗯、真的是优惠的力度很大，原来499的这个套餐49,000把全屋翻新啊，大家记住了，全屋翻新。因为以前呢，博总来到节目当中，确实也送过其他的优惠， 嗯， 比如说啊，送多少户的顶面呀、啊，这之类的。今天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给大家报的这个价格，从49,000直接折到29,800的，是指的60平米以内的老房子的全屋。 对， 所有的项目都做完。 它是全屋的墙，全屋的顶面我们是用的硅藻泥，全屋的墙要不刷漆，要不贴壁纸。漆呢，我们也刚升级，漆是升的是用的是美国大师漆，环保是美标的标准，啊，所以这个漆呢，只号称能穿得起和能喝得起，啊，所以说这个漆呢是环保是非常高的，是达到美标的环保标准，它比欧标还高。那第三项呢是厨卫的吊顶，雷克板的吊顶全部给您换掉。第四项的话就是你厨房和洗手间的墙面全部都要给你铺贴。 嗯， 但是这个墙面呢不是我们用的是新材料，快装新材料，用微晶石板来给您做啊，纳米技术制成的，防水防火防霉的。那这个微晶石板呢贴完之后跟咱们的瓷砖你看是一样的啊，但是只不过是你原有的老砖那些东西我不用砸掉了，如果要砸掉这个七天是干不完的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新材料。还有就是厨房和洗手间的地面要给你重新用一种新材料的铺贴，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到我们店，到这些材料我们都会展示给你、 嗯、 啊，工艺你也都会看到，样板间你也会看到。 嗯、啊、而且周六呢其实我们自己也休息了，然后可以、 嗯、 有一些老房子真的是考虑到出租或者是父母因为住了很久了、 嗯、 很难说动他们因为他们一想到装修呢就觉得会要两三个月，不能住在自己的家里， 对对对， 又不想麻烦子女啊，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周六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时间可以带着父母、 嗯、 今天听到了以后、 嗯、 先打400-665-8848替我们的爸爸妈妈预约上一个名额，然后带着他们或者让他们自己去看一下，把地址告诉他们、 嗯、 因为地铁出来都很方便， 对，都离地铁很近、 哎、说你们去了解一下觉得好你们就可以现场定一下，觉得不好咱们回来再商量， 是 啊，这个都没有什么。但是呢一定，我真的是作为乐享生活的主持人希望大家的生活状态都是非常享受的一个状态的前提下，我是建议大家我们先把这个名额占上， 嗯 啊，这前30位又可以从49,000折到29,800啊，60平米全屋的翻新都给你做完，另外呢还可以保证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我们自己有7天住酒店的这样一个优惠， 对 啊， 就很舒服的让你很省事儿的去翻新， 而且是家附近的啊，不是由我们四八快装指定来，你只能住在这个酒店里，不是，是就在你们家周围找一个快捷酒 店、嗯、 这样呢父母你看哦家装的怎么样了呀、嗯、 他可以白天在家里盯的， 哎对，很操心的啊，第一天我得看看，第二天我还得再去看看、 嗯、 没事溜个弯就去了， 是的， 哎，这是我们要考虑到大家住在家周围快捷酒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记住这个电话400-665-8848，还有人说给我来桶漆，啊，就有人说那漆可以喝，我看看可能好不好喝，这个我还是不太建议，即便是说可以喝的漆，我也不太建议你尝尝看啊。这个，他说的是一个环保的 对啊，这是环保的一个标准，达到这种 能喝 的这种标准。这个其实大石其实意思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就咱们可口可乐喝完那个铁罐啊，罐你切开里边有个层薄膜，那个就是大石漆的漆膜做的啊。说的能喝起主要是指这个漆膜呢啊，这个也不是咱给人家在这儿杜撰的， 不是真的 拿一杯漆来喝 是是是， 嗯 啊，是整个里边那个铝膜上面有个薄膜，嗯，你可以有机会你可以打开看一下，上面的薄膜就是大石漆的漆膜做的。 哦， 啊， 这个是 这样 可以喝的概念，是说你即便里边灌上了可乐这之类的东西， 对对对， 哎呀，你不会觉得喝可乐很危险？ 哎，是的， 哦， 是达到这个标准的。环保标准， 啊，听懂了吗？ 嗯， 好啦，蚊子说，博总又给我们带来福利啦。对呀，又给我们带福利了，嗯。除了我图片里面发的这个工具箱，还有小推车可以选择二选一啊。可能家里边已经有推车了， 对对对， 我不太需要啊。以前呢，我们是哎这周送这个，下周送那个。这一周呢，我们是4006658848，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二选一获得价值100元的到店的礼品。嗯，还有人哎，你是从哪儿？某手一见你是从哪儿翻了一张博总的照片出来，在我们直播间的，应该是天气还比较冷的时候，哦，我又觉得很 去年的时候 对穿的挺多的， 嗯， 说博总看起来很有福气，你们关注一下我们的优惠活动好不好？不要关注这些有的没的，但是也非常感谢大家，说明大家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和丝袜快装的这个成长。 对，实际丝袜快装一路走过了这两年多，我们实际我们走得很辛苦的啊，从无到有的一个行业，你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你去在自己摸索， 嗯， 包括我昨天刚出差回来。那我们就考察了一个新的材料，就是将来就是马上应该我们8月份就可以推出的，你家里的厨房洗手间墙砖地砖就不用砸掉了，如果说它脏了旧了的啊，如果说它没有开裂，开裂也不怕，我们可以给你砸掉以后找平之后直接刷瓷砖漆就可以， 嗯， 刷出来特别漂亮。 哎，这个是我今天第一次听说，我们待会儿下半段可以说一说啊，因为博总20多天没来了， 嗯， 就是正在找一些新的合作方， 对， 然后再发掘一些新的产品， 对， 带给大家，但是也有朋友说了，买个房子那么贵，买得起就不差钱装修，这是这样，我觉得，嗯，博总有一个概理念我非常的喜欢，他说，其实啊，丝袜快装也是希望给那些真的是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买了一个二手房的朋友， 嗯，对， 能够让你马上住进一个新的房子，而不是说我再攒两年吧， 嗯， 然后我再推翻了重来， 嗯， 哎，这个部分呢，我也要等到半点报时之后来跟你们说说，有房子可能花掉了你的积蓄没有关系， 嗯， 给我们6天的时间好不好，6个工作日的时间让你马上住新房，然后见啦，4006658848，赶快去索取奖品，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谅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情天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10周年店庆活动火热升级，尊享礼遇回馈新老顾客， 时尚 T 台秀精彩不断，方恒购物中心感恩有您一路相伴，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 当初订全包园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园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有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情天内活动。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精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来到周五的小夏推荐板块了。今天要继续的来给大家推荐好久都没有到节目里面来做客的四八快章，欢迎一下我们的薄县立博总。 主持人好。 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电话。我们的听众也特别可爱啊，因为有听众呢问的一个问题，我上半段没有来得及回答。所以我们有一个忠实的听众就回复他，要不然拨打400-665-8848了解一下。好的，这个电话记住了。真的有任何的关于旧房翻新的话。我们在直播时段没有来得及讲到的，没有来得及点名回答他的问题的， 对， 大家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去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会用很专业的态度，很耐心的为大家来解答。400-665-8848。同时呢，提醒大家，这个电话今天前30位打进的可以获得我们价值100元的到店礼品二选一，有购物小推车和我们的居家工具包啊，在这个工具箱一个呢，在我的微博上面有图片，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另外，如果想在直播时段请博总来回答你关于旧房翻新的问题，可以在微博上面给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如果我没有来得及念，再说一遍，400-665-8848，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回复大家。还有人说了，四八快装一路走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啊。对，说又装修又给装修客户住酒店，真的是博总破费啦。 对啊，而且你们如果是前30户报名成功的，你不住酒店，我们还给你再一天折200呢。 对啊， 真的好破费啊，听起来。好啦，在下半时段的一开始呢，就上半段那个问题，你北京户口的北漂，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就是确实是，如果有钱买房子，真的不一定就有钱装修。这个问题啊，真的没有办法划等号的。因为北京的房子确实很贵。很多人呢，为了改善或者是为了在北京拥有一个家，他已经是动员了亲朋好友。 是的。 来，是吧？ 有好多业主 买房。 对，有好多业主来说，哎呀，我这个刚买这个二手房，我真的花的。太多没多少钱，但我还就想改造一下。 歇会儿了，但是呢，又就是北京现在我们说，比如说三环以里的、四环以里的新房子都已经很少了， 基本上 很 少。 所以呢，老房子或者是你买的二手房，一定是想要住在一个属于自己的， 对， 有自己的这个喜好的地方，但是又没有那么多的装修基金的前提下。好不好，了解一下我们这个49000的套餐是怎么直接给你折到了29800的。60平米以内的。 对，60平。 全屋装完啊，翻新完只要29800。但是如果说比方说我可能多了一两平，我说这65平我这好尴尬，怎么办？ 多一平加499。 原来的套餐价格。 对对对，就多一平加499，也是29800除以60，合下来499一平啊，也是这个来算出来的。你顶多没多花钱，如果你65，那你就65乘以499，也就3万多点，三万二千五嘛。 好。因为上半段呢，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墙面的问题，没有回答他，是因为我不太清楚，就是原来它的墙面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都换成瓷砖，所以我在广告的时段问了他，那这位朋友也回复我了，说原来家里面是壁纸，但因为呢家里面有狗狗，你知道吧，就是狗狗这个， 对， 所以呢这个下面就黄了，所以想换成瓷砖。明白你的意思了，像我这种爱狗但是就没有下定决心养的，确实没有 get 到你的这个难点。他说这种想要局部的改可不 可 以？可 以的。48困装实际我们的定位就是做旧房翻新里头的局部改装，你家里的活只要超过3000块钱的装修的活，我们都能帮你接着去干。哪怕你家就做一个防水，我们都也可以帮你去做。所以说你有局部的这个需求，正好是我们服务的范围所以说你这个 问对人了。 对对对，也就是整个48困装实际我们进入装修这个行业总共才2年多。那但是呢，我们为什么就是说感觉发展的还比较平稳比较快速呢？实际就是主要我们的定位比较准我们不是做整装的，你给我一套新房我也不做，我做不了，现在我没有那个团队给您去服务。但是旧房翻新局部改装，那我们现在干了的房子，包括我们有好多这种很难施工的难点，那我们已经解决了好多。而且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在填补整个旧装修行业的一个空白，局改但我个人认为这个市场未来会很大很大，所以说 上半段我们已经反复的提到了这个市场大的问题我也给这位朋友解释一下，就今天呢我们送出的前30位住酒店包括可以从49000直接折到29800的这个活动，30户它指的是全屋的这个翻新那像他这样有局部翻新需求的没有问题，你可以打电话我们会给你一个报价大概 单独干什么有什么价 这个都没有问题，可以局部改你想要全屋都变成瓷砖，我们也可以完全按照你的需求你说我要这个狗狗尿不到的地方可以换壁纸它还可以这个撒花的地方呢我要换成瓷砖也没有问题你大概换多少包括你想要什么样子的瓷砖其实都需要到现场来看 一 看。一 般瓷砖你就是最好就全屋肯定不可能不适合也没有这么做的一般是阳台上最多加的厨房和洗手间加阳台。 但是没有问题，他如果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比如说我在一个 30厘米以下的部位，我都要变成瓷砖， 那 或者是怎么样啊？对，那都没有问题啊。 做成一种墙围嘛。 哎，对你说出你的诉求，跟我们400-665-8848的客服联系一下，说出你的诉求，然后呢，我们的专业的这个设计人员也会给出你一个解决的方案。 对， 哎，你说我原来是壁纸，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来翻新？价格是什么样的？都可以通过400-665-8848来了解一下。好了，刚才这位很热心的听众帮我们回复了电话，也非常谢谢你啊。至于你想应聘当客服这个事儿呢，我们私下聊一聊吧。很可爱，我们的听众都很可爱。今天呢，大家400-665-8848，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免费的获得我们的到店礼仪，是价值100元的小推车，或者是居家的工具箱2选1。另外呢，我们也来解释一下这个29800的套餐，因为原来是49000嘛， 对， 它都包含了哪些内容？60平米以内的房子。 这个套餐呢是包括全屋、铲墙皮、皮腻子，还有局部的石膏藻坪和挂网，因为你老房子好多都墙皮开裂脱落了，这个是底层必须要处理的。这样的话干完这会儿，你未来10年、15年甚至20年，你的基础没有问题 啊，基底要重新， 基底要给你全屋都要做的，墙顶地都要给你做的。这个做完之后呢，我们开始就是从顶往下做，全屋的顶面用硅藻泥来做，因为硅藻泥是最近在两年装修建筑材料当中啊，在室内装修比较流行的一个材料，它有耐磨水洗、抗甲醛、释放负氧离子啊的特点，它这个产品特点特别符合我们48规章的核心宗旨，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所以说我们选用顶面硅藻泥。第二个是全屋的墙面，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你可以选择贴壁纸，第二你可以选择刷漆啊。漆呢，我们现在是6月份刚升级为美国的大四漆啊，达到美标的环保标准的漆，所以说这个漆呢是非常的环保。如果是你不喜欢漆，可以喜欢贴壁纸，壁纸我们用的是欧亚壁纸啊，无纺布的，透气性特别好，它脏了以后拿湿布纸也可以擦的啊。最主要我们贴壁纸的胶是糯米胶和土豆粉胶，能吃的胶，换句话说是没有任何污染排放的。 你别老说能吃的事儿，一会儿我们的听众又说来给我尝一口。 但事实是这样的。 好，它的环保标准 就是说明是环保嘛，很环保，达 到 实用标准嘛啊。这个第三项是储物位的吊顶，垒扣板吊顶啊，如果时间久了，这个吊顶是建议你要换掉的。原来我们大部分都是 PVC， 这回换成垒扣板吊顶，好打理。巴蒂斯的垒扣板吊顶。换完吊顶会送你两个灯，厨房一个方灯，洗手间一个方灯，最后洗手间送个5合1的分暖的浴霸，啊，第四项呢是厨房和洗手间的墙面，哎，这个实际是比较重要的，原来我们的套餐是没有这个环节的，厨房和洗手间的墙面的铺贴，就把你原有开裂起鼓的，我们给你砸掉藻坪之后，直接用微晶石板来铺贴。这个微晶石板是个新材料啊，它特别薄，直接在原有的墙地砖基础上，在不砸的前提下，我们藻坪之后直接铺贴，铺贴出来基本上跟瓷砖的工艺是一模一样，你可以到现场可以看到的。而且的话，这个工艺施工完做完之后，保你8到10年的这个使用寿命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啊，这是第四块。第五块就是厨卫的地面，地面呢像厨房我们用石塑地板来铺贴啊，它特别薄，总共也是5个厚，给你地板铺完贴完之后，也是不砸你原有的地板的基础上直接铺贴啊。那洗手间的地面呢，我们是给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你可以选择换瓷砖地面啊，第二的话还可以给你用一个这个 PVC 的一个地胶，就咱们医院里头用的那个地院里头那种地胶，直接整铺啊，在你原有的基础上直接整铺，这两个工艺你可以选择2选1啊，都可以给你来施工的。所以说整个呢，就是我们49800原来的这个价值的产品，现在卖到29800， 直接折掉了20000块钱。 实际你正儿八经如果说想翻新搞一个厨房和洗手间，你做就得花20000多。 因为是最、真的是家里边最 而且 的 话，咱们这个套餐里头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全屋给你铲墙皮皮腻子，给你原有的墙皮全要给你铲掉重新做的啊。实际这个铲墙皮皮腻子，这个你看这个环不多，但这个环是最耗时最花钱最多的，但是我们这个 装修过的都知道， 对，这里头我们是全包含的，所以说整个呢，这款套餐真的是我们48规章 这两年过来是最，我个人认为性价比最好的一款套餐，也特别符合的人群的话，就是你十年以上的老房子，有学区房刚租下，我就住过三五年的，五六年的，还有这种二手房，这个是都可以的。你选这个套餐真的是很划算的， 嗯， 又能让你马上换新，而且你又没有花太多的钱，关键的环保标准。我们是给你最低的保证，每个房子范围我们要都给你做空气质量检测的，保证达到环保的标准。因为装修旧房翻新啊，我个人认为环保是第一位的，钱不管钱多少，如果环保不达标，我建议我们的听众你千万不要装了，只要装完环保放第一位，再考虑省钱。 嗯， 啊，这个是我觉得是老房的翻新，我个人也认为也是个良心事儿， 嗯， 把这个事儿要实实在要做实了，啊，不能让我们的业主整个翻完之后整个环保不达标，那这个事儿是不能干的。 而且环保这个事儿啊，很重要的一点是四八快装，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48小时， 嗯， 按照每天工作8小时来算，我们也就6个工作日就完成了。 嗯， 很多人就担心说，哦，我6个工作日你给我完成了，我这不达标，我得放3月才能住进去，那我要你这48小时干嘛？所以，博总每一次来都会反复强调。我们的环保肯定是达标的， 对对对， 然后我们之后呢会有专业的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给你做这个空气质量的检测，包括说哪怕有一点点我们都会帮你清理掉啊，这个治理空气治理、 嗯， 我们也会完成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这个48小时完成之后大家马上就能够住进新家，而不是又要放味儿，又要放很长时间。 因为咱们用的材料都是达到环保标准的，所以我们装完之后呢，这个是环保不会有问题的，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实际装修这个事儿啊，花个3万2万装也可以，10万8万还可以，30、50还可以，实际就在你个人的选择了。但是说你特别低的这个价格的话，那你真的自己要好好想一下了。啊，就是说它一定不是鱼和熊掌兼得的一个事儿。 我们现在60平米只要29,800已经很低了，好不好？ 嗯，是。所以说我们也是针对之前啊，好多我们的业主拿我们公司的价格跟这种小工长施工段来去比啊，就比得我们很恼火，就好多事儿没法说。 啊，伤心， 嗯， 哦，比的。 但是这次这个活动出来，我们好多观望的业主就，哎，这个可以，这个实惠。我们也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在调整我们公司的这个方案。 嗯， 实际目的呢，在50户，实际我们在淡季的时候，希望这50户是我们的样板客户。 嗯， 啊，真正给我们在做一个口碑的宣传，到底48快装这个48小时6天完工这个活儿，可以不可以？啊，现身说法。 因为在淡季的时候，啊，大家真的会发现你周围装修的人会变少， 很少嘛。嗯， 哎，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家在装，嗯，李阿姨，为什么你们这2天都不住家里啊？就给大家解释一下，这6天的时间，我们，接下来到我们家来参观，我们就是个新家了， 是的， 又不一样了。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整个7月份呢只剩下30户， 对， 可以从49,800直接折到29,800， 嗯， 60平米以内全屋翻新，强调一下是全屋。刚才呢，博总也给我们从5个方面都讲了， 对， 哪些我怎么来给你做， 嗯， 厨房、卫生间、顶面、墙面、地面全部都包含在内了， 嗯， 60平米以内只要29,800，那超出的，1平米我们都是按照原套餐499来跟大家加。 1平米加499，就可以， 对，就可以了。所以呢，也可以大家来算一下自己家里面的面积，因为确实，老房子也是小户型居多了。 基本上北京60平上下的多。 哎，对，就是其实差不了多少啊，大概也可能，比方说，就是我刚才说的65、66这样的啊，到70，哎，非常适合来翻一下，400-665-8848，大家赶紧的打这个电话，因为我们只有30个名额。另外呢，如果近期你没有装修的这个需求也没有关系， 嗯， 我们还有30个名额呢是免费的，获得我们的价值100元的到店礼，但是也是拨打400-665-8848。 对， 我刚才突然想到，七月份现在很多的学校因为放假了嘛， 嗯，对， 但是放假意味着两个月后就开学。因为我周围，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事情，我周围有好几个朋友的小宝贝都是九月份要上小学了， 要上 学，都是处在这个阶段。 对， 然后呢上小学就会可能早两年就已经购买的一个学区房，或者是要在学校周边去租一个房子， 对对对， 方便孩子来上学。 嗯， 这个就特别适合， 特别适合 四八了。 嗯，实际我们真的当时这个套餐的这个出来这个套餐实际也是有这两方面的考虑的啊，因为本身就是住六年，也没必要说是装的那么特别豪华，但是我也不能就是像原来的那个样子，我毕竟要生活六年，那我多少也要收拾一下。 嗯 啊，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来的客户也好多都是这个方面的需求。 对啊，因为到了假期了嘛。 嗯， 真的是你现在说不管我是租房还是我买了一个老的房子， 嗯， 为了孩子，很多人都在想我九月就开学了， 嗯， 我现在再来装，我全部把它推翻重来。 对， 就算是自己的房子你装三个月你们家孩子开学了怎么办？ 是的， 而且装完了还得放啊。 嗯 嗯，很多人又担心说那小孩的身体会受不了。 是是是， 啊，是不是能够你全屋装完了以后这个环保不达标啊，又住不进去，然后等着等着，哎，第一个学期过去了，怎么就等到寒假了呢？所以不要这样，大家还是选择像四八这样的旧房翻新，而且我们又许诺了，我48小时 对 就可以帮你完工。 对，六天，基本上我们这个像这次推出这个，29800这个套餐呢，实际就是我们测算过，我们的工期六天是保证没问题的。 嗯 嗯，因为它的这个我们做的已经做了好多户了。 对，因为我们前面已经预定了20户了， 对对对， 有的已经开工了，有的还没 有， 有 的已经都陆续完工了。 哦， 啊， 对对对， 他这个 就6天 嘛，啊，有的都完工了。 真的，哎，你说你20多天不来，这发生的事儿就很大了，就好像已经做完3轮了，是吧？又服务了很多的客户，所以大家不管是在开车还是现在呢，说，我听到了，但是我周围好像有这样的朋友有这个需求， 嗯， 我告诉他，你们可以记住啊，400-665-8848， 对 啊，400-665-8848，记住这个电话，告诉你周围像我说的这样的情况的这个父母啊，小学生的父母， 嗯， 还有想为自己的父母来找到一个安心的、有保障的，同时呢又非常省力的。 对， 你们也不希望爸爸妈妈就为了住进一个翻新的新家而特别的操心。 嗯，对，有好多实际中老年人对我们这个项目对整个这个翻新的需求居改他特别多啊，来了考察完之后他随即就定了。 嗯， 但有的个别的这种咱们年轻人不了解，说啊你这个太麻烦装修，因为他的概念里头就还是传统的装修，他不是这种快装啊，所以说他就会有一些这种不理解啊。但是带上他来上我们公司一趟都哎那这个行啊，他有的时候都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了解的过程。嗯， 对， 所以我们四八会长整个包括在咱们876做宣传，包括做报纸也好，电台电视也好，实际就是希望有这种局改的客户先关注我们，你不一定现在要找我们做， 嗯， 当你有需求的时候，那你打我们的电话，那不就是你也不用再东奔西找了吗？ 对 啊， 嗯，还有人问了，说这个租房啊，很多的房东是不让你装的 啊， 你给我装了我是要赔钱的。 嗯， 是这样。我觉得呢，我自己的感觉， 嗯， 我觉得在北京多数的房东都还是挺通情达理的。 对， 啊， 他实际是乐意的。像我们的房给他装完之后呢，业主过来，哎，这个房子花多少钱？因为花，哎，你这个挺值的，比 我 第一次花少多了。 嗯，啊，先商量，不是说让你不经房东允许就开始找我们四八开始刚刚给你砸。 对， 我们先商量，然后呢，你也可以把我们四八，因为我们有一些样板间的客户，就是像我们往年， 嗯， 啊这个时候，的30户啊、50户这样的样板间，我们都是有前后对比照片的。 是的，有的 都是实物的照片，还不是说效果图。 嗯， 你可以把这个照片给你的房东看一下。 对，我们每一个翻新顾问，如果你们到店找我们的翻新顾问，他们都有， 嗯， 啊，都可以给你看的。 对，我们在征求了房东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做了，对不对？ 嗯， 房东我相信他也希望他的房子可以焕然一新嘛， 是 的，租给你了，租给你了，就是以前有一个很俗气的话叫什么？房子是租来的，生活不是啊。 而且好多业主是什么呀？房东自己装好了，他能租上价，他还好租。